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 晚上好， 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我们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好听的内容， 有笑话、 故事、 儿歌。 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听听糖耳朵上听这么多精彩的内容。 好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怎么又困了？ 我昨天参加长途走路活动，走了100公里。 哇，100公里！ 昨天我回来的时候，你早就睡着了，把我累坏了。 嗯，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什么怎么回事？我就是累坏了。 你穿了几双鞋？ 我没穿鞋呀，我穿着袜子呢。 你没穿鞋？ 对啊。 没穿鞋？ 对啊。 你有几个脚趾头？ 当然是5个脚趾头啦。 啊，对对对。 哎呀， 怎么那么大？ 什么那么大？ 你的脚怎么那么大？ 我的脚啊，我的脚怎么这么大？ 怎么这么大？ 我的眼睛是不是花了？塔尔多，我的眼睛是不是花了？我的脚是不是比以前变大了？ 大很多 啊，好像真的大很多很多。 我把你的鞋拿过来比一比。 好的。啊， 2只鞋这么大？ 天哪，我的脚为什么变得像以前的2只脚那么大了？ 又长 又大 又肿 又肥，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你在变形 啊？难道我要变成一只怪物了？ 难道你本还就是一只怪物 啊！ 勤奋、善良、诚实、坚强、有爱。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大家好，我叫范诗琪，来自北京市海淀区永泰小学。今天我读了故事《小朵朵和胖沃克》。故事里的小朵朵内心自卑，沃克爱讲脏话。当沃克遇上小朵朵时，他嘲笑小朵朵用手指缠胡子，小朵朵很伤心，沃克也感到不愉快。可是当沃克想帮助小朵朵寻找快乐时，他发现自己也很快乐，他们都很快乐。不自信的小朵朵赢得了自信，不友好的沃克开始变得友好。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要自信友好地对待自己和他人。你想知道故事里的小朵朵和胖沃克是怎样赢得快乐的吗？快来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两位德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写的，他们是格欧克·彼得林斯克和詹尼斯·哈斯穆斯，是由王兴翻译的。我们要谢谢海豚绘本花园湖北美术出版社的叔叔阿姨帮我们出版了这本很棒的书。听听塔耳朵，下面要听的故事是 小朵朵和胖沃克。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长着长胡子的朵朵， 他不是特别帅，也不是特别丑，他不是特别高，也不是特别矮，他不是特别胖，也不是特别瘦，他呀有个大鼻子和2撇红胡子。他的胡子不长也不短，长短适中，长短正好。在朵朵国里面，大部分朵朵的胡子都是这么长的。可是有一天，朵朵住的地方突然来了一个大胖子沃克，他 是个蓝色的大胖子，没有胡子，而且又高又胖。他看见了朵朵，就这样对朵朵说： 你这个难看的小朵朵，别总是这么掐着你的胡子，要不然你的手指会被缠住，永远都拿不出来的。 可是小朵朵很喜欢这样捋胡子，让胡子在自己的手指头上绕啊绕啊绕啊。这个大胖子沃克是从沃克国来的，沃克国的沃克们从来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友好，要不然他们也不会是沃克了。就算是在一天的早晨，当一个大胖子沃克突然想起应该对谁问好或者祝福谁的时候，他只会对另一个沃克说： 早上倒霉，你这个大扫帚。 哎呀，听听，如果他想和另外一个沃克谈话的话，他也只会这样说： 讨厌的大胖子，你真像一个大水桶。 哎呀，因为沃克们都长得胖乎乎圆溜溜的，所以说别人是大水桶好像也没什么错的嘛。可是在朵朵国不是这样，朵朵还从来没听别人这样说他呢。他听到别人说他难看，非常伤心地低下了头。沃克问： 哎，你找什么呢，小家伙？哦，是裤子扣吗？还是小花？还是你的高压锅呢？ 朵朵一听就哭了起来。他最受不了听到沃克说他矮，说他小。 上个星期我刚刚长高了2厘米。 哎呀哎呀，小朵朵哭得好伤心呐，她的长胡子被泪水弄湿了，悲伤地耷拉到地上，就像是两根细细的钓鱼线。朵朵的眼泪一大滴一大滴地落到沙子地上。沃克继续说： 哦，你是在下雨吗？哦，怎么天上连一朵云彩都没有啊？怎么会下雨呢？ 瞧，他说话就是这么不好听。可是他摘下了一片马蹄莲的叶子，递给了朵朵。 小朵朵，给你一把雨伞吧，你把它放在眼睛的下面，要不然什么都挡不住的。你这个细长的小喇叭。 他竟然还叫朵朵接雨水，还叫朵朵是小喇叭。朵朵更加难过了，他哭得更厉害了，他的眼泪也流得更多了。他的眼泪呀，流在地上变成了一条小溪。他心里想： 我克毁了我的一切，生活怎么那么忧伤，那么忧伤，就像一块又黑又黑的石头。 小朵朵哭啊哭啊。可是有一件奇怪的事情，那就是每个朵朵哭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就会变得透明，因为这样别人就能透过他的身体看到他们正在想什么。沃克一下子就看到朵朵的身体变透明了，里面写着几行字： 哦，生活是这么忧伤，这么忧伤，就像一块黝黑黝黑的石头。哦，原来朵朵是个诗人呐。不过你这个大喊大叫的蹩脚歌手，难道我真的会相信这些吗？还是让我告诉你吧，生活也可以像花园里的洪水管那样畅快呢。 朵朵还在哭， 他哭啊哭啊，一边哭着一边问沃克： 你真的这样想吗？像花园里的洪水管那样？ 沃克回答说： 至少是那样。 其实作为一只大胖子沃克，沃克应该非常不友好才对呀。可是他跟小朵朵说着说着，他好像已经忘了自己应该说话非常不友好了。他接着说： 要不然生活就像一架黄色的风车，或者像一条带绿点点的领带。哈哈，怎么样？ 朵朵问。 你能确定吗？ 朵朵就是这样，他说什么或者做什么的时候总是很不自信。比如昨天邻居送给他一个苹果，他当时咬了一口，然后对邻居说： 你的苹果真好吃啊。 可是当他这样说了，他又有点担心邻居会不会认为他说的是梨子和草莓不好吃呢？这会儿啊，朵朵想不了那么多了。沃克这会儿正在看着朵朵呢，朵朵还在哭，沃克看着这个正在哭的诗人朵朵。这时候，沃克的心一下子变得软软的，他都有点儿不像一只沃克了。他以前总是喜欢说难听的话，可是现在他想说柔软的话。沃克喜欢这种感觉。 可爱的小朵朵，其实你一点儿也不小。在你的激情还没有被泪水冲走之前，我想告诉你，生活是多么美好，就像一座架在黄瓜罐上的瞭望塔，或者像一个双层奶油的大蛋糕。 哇，他说的多好听啊。朵朵听到沃克这样说，他就不再哭了。他停下了哭，身体也就不再是透明的了。他的长胡子变干了，又开始卷卷的，不再像刚才那样伤心地垂到地上去。朵朵说： 我一点也没有想到，大胖子沃克会这么风趣呢，哈哈。 朵朵说完就微笑了起来，这可是他七天以来第一次微笑啊。 小朵朵，你真棒，是你帮我赶走了无聊，我七天以来第一次觉得不再无聊了。哈哈，你知道吗，当一个沃克觉得无聊的时候，为了打发时间，他会变得特别的不友好呢。 哎呀，瞧瞧，现在沃克已经和朵朵变成了朋友了。他们一起来到高高的岩石上，他们一起玩纸牌、下象棋，星星都出来了。他们不想睡，青苔软软的，青苔绿绿的，拖着一个小屁屁，还有一个大屁屁。哦，瞧瞧，这是一首多美的诗，这是朵朵唱出来的诗。沃克说： 我一下子就能看出来了，你是一个诗人。 可是朵朵听沃克这样夸奖他，又有点不自信了。 真的吗？ 这一次啊，大胖子沃克非常肯定地对朵朵说： 我说是就是。 故事讲完了，听好故事，做好孩子，育好家风。 故事中的好品格由关爱儿童健康成长的北京市妇联特约播出。 哎， 嗯， 你看见胶水了吗？ 胶水在我的抽屉里，你等一下啊。哎，等等， 嗯， 你要胶水干什么用啊？ 我要做一件事情。 你要做一件什么事情？ 把我这两个小娃娃粘在一起。 你那两个小娃娃为什么要粘在一起？ 我想让他们成为好朋友。怎么样，我的想法 太奇怪了。 嗯， 你想让他们成为好朋友就让他们一起玩。 对、啊、 还要让他们互相喜欢、 嗯、 还要让他们觉得愿意做对方的好朋友。 对呀、啊、 你把他们粘在一起有什么用呢？ 可是我这两个小娃娃他就是小娃娃，他不会说话。 所以呢？ 所以他们两个站在一起之后就可以形影不离了。 你认为两个小娃娃站在一起一直在一起就能是好朋友吗？ 那我问问他愿意吗？ 好吧。 喂喂喂，罗比罗比，你愿意和杰里杰里在一起吗？ 我愿意我愿意。 那杰里杰里，你愿意跟罗比罗比在一起吗？ 我愿意。 你听你听， 明明是你一个人说了三个人的话。唐耳朵， 那你有胶水吗？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唐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一岁的时候，妈妈有意识地训练她辨别事物的能力。在一个月光皎洁的晚上，妈妈指着天空中那轮又大又圆的月亮对呱呱说，天上那个大大的圆圆的亮亮的是什么呀？呱呱抬起头摆动着她的小肉手回答说， 那是灯泡。 有一天，妈妈带着两岁多的呱呱到市场去买菜，菜场上有人把田螺肉放在了一个小盆子里头卖。呱呱看见了以后，非常惊奇地对妈妈说， 妈妈，怎么这么多肚脐呀？ 有一天，妈妈和五岁大的呱呱一起看电视节目，呱呱对纪录片了解了一些之后，轻声地问妈妈， 妈妈，你生我的时候是否也是这样痛？ 妈妈说，嗯，是的呀。呱呱马上抱住妈妈，非常感激地对妈妈说， 妈妈真聪明，懂得生男孩子，不然我也要挨痛了。 四岁的呱呱在看着妈妈整理衣服，看见自己刚出生时候的小衣服真是很好看，她激动地对妈妈说， 妈妈，我要穿这个好看的衣服。 哎呀，这是你小时候穿的衣服，现在你都长大了，当然你就不能穿了，知道了没？ 那等我小了再穿吧。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我是唐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唐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